般若波罗蜜多经卷第443大唐三藏法师玄奘奉诏译第二分示相品第47-2。儿时佛告诸天众言，如是如是，如如所说，诸天当知，一切法相，如来如实觉为无相。为变爱是色相，如来如实觉为无相。领纳是受相，如来如实觉为无相。取相是想象，如来如实觉为无相。造作是形象，如来如实觉为无相。了别是实相，如来如实觉为无相。苦恼聚是运相，如来如实觉为无相。生长门是触相，如来如实觉为无相。多毒害是戒相，如来如实觉为无相。能会舍是布施波罗蜜多相，如来如实觉为无相。无热恼是境界波罗蜜多相，如来如实觉为无相。不忿会是安忍波罗蜜多相，如来如实觉为无相。不可屈是精进波罗蜜多相，如来如实觉为无相。无散乱是净律波罗蜜多相，如来如实觉为无相。无执着是般若波罗蜜多相，如来如实觉为无相。无所有是内空等相，如来如实觉为无相。不颠倒是真如等相，如来如实觉为无相。不虚妄是四圣地相，如来如实觉为无相。无扰恼是四净律相，如来如实觉为无相。无限爱是四无量相，如来如实觉为无相。无喧杂是四无色定相，如来如实觉为无相。无系缚是八解脱相，如来如实觉为无相。能制缚是八圣处相，如来如实觉为无相。能极静是九次第定相，如来如实觉为无相。无边际是十遍处相，如来如实觉为无相。能出离是37菩提分法相，如来如实觉为无相。能远离是空解脱门相，如来如实觉为无相。无取着是无相解脱门相，如来如实觉为无相。无所求是无愿解脱门相，如来如实觉为无相。设净位是三乘十地相，如来如实觉为无相。去大觉是菩萨十地相，如来如实觉为无相。 能观照是无眼相，如来如实觉为无相。无智爱是六神通相，如来如实觉为无相。难屈服是如来实力相，如来如实觉为无相。无切惧是似无所谓相，如来如实觉为无相。无断绝是似无碍解相，如来如实觉为无相。与利乐是大慈相，如来如实觉为无相。拔衰苦是大悲相，如来如实觉为无相。庆善事是大喜相，如来如实觉为无相。弃杂秽是大舍相，如来如实觉为无相。余觉分是十八佛不共法相，如来如实觉为无相。能言事是相好相，如来如实觉为无相。能意念是无妄施法相，如来如实觉为无相。无所执是恒住舍性相，如来如实觉为无相。遍摄持是一切陀罗尼门相，如来如实觉为无相。遍摄受是一切三摩地门相，如来如实觉为无相。善受教是四沙门果相，如来如实觉为无相。自开悟是独觉菩提相，如来如实觉为无相。能办大事是一切菩萨摩诃萨形象，如来如实觉为无相。巨大作用是诸佛无上正等菩提相，如来如实觉为无相。现正等觉是一切智相，如来如实觉为无相。极善通达是道相智相，如来如实觉为无相。现等别觉是一切相智相，如来如实觉为无相。诸天当知，一切如来应证等觉，与如是等一切法相，皆能如实觉为无相。是故我说，一切如来应证等觉，智见无碍，无与等者。尔时世尊告巨寿善现曰：善现当知，甚深般若波罗蜜多，是诸佛母。甚深般若波罗蜜多，能视世间诸法实相。是故如来应证等觉，依法而住，供养恭敬，尊重赞叹，摄受护持，所依诸法。此法即是甚深般若波罗蜜多。一切如来应证等觉，无不依止甚深般若波罗蜜多，供养恭敬，尊重赞叹，摄受护持。何以故？善现，一切如来应证等觉，皆因如是甚深般若波罗蜜多而得生长。甚深般若波罗蜜多，与诸如来应证等觉，作所依处，能视世间诸法实相。善现当知，一切如来应证等觉，是知恩者，能报恩者。善现， 若有问言，谁是知恩能报恩者？应正答言，佛是知恩能报恩者。可以故，一切世间知恩报恩，无过佛故。时具受善信白佛言，世尊，云何如来应正等觉知恩报恩？佛言，善信，一切如来应正等觉，称如是称，行如是道，来至无上正等菩提，得菩提已，与一切时供养恭敬，尊重赞叹，摄受护持，是称是道，常无赞废。此称此道，当知即是甚深般若波罗蜜多。善现，是名如来应正等觉，知恩报恩。不辞善现，一切如来应正等觉，无不皆依甚深般若波罗蜜多。觉一切法皆无作用，以能作者无所有故。一切如来应正等觉，无不皆依甚深般若波罗蜜多。觉一切法无所成办，以诸行智不可得故。善信，以诸如来应正等觉，知以如是甚深般若波罗蜜多，觉一切法皆无作用，无所成办，与一切时供养恭敬，尊重赞叹，摄受护持，曾无间断，故名真实知恩报恩。复此善现，一切如来应正等觉，无不皆依甚深般若波罗蜜多，与一切法无作无成无生智转，复能知此无转因缘，是故应知甚深般若波罗蜜多，能生如来应正等觉，亦能如实是世间相。而时具受善现白佛言，世尊，如来常说一切法性无生无起，无知无见，如何可说甚深般若波罗蜜多，能生如来应正等觉，能是世间诸法实相？佛告善信，如是如是，如如所说，一切如来应正等觉，说一切法无生无起，无知无见，以世俗说甚深般若波罗蜜多，能生如来应正等觉，亦能如实是世间相。时具受善现白佛言，世尊，云何诸法无生无起无知无见？佛言，善现，以一切法空无所有，皆不自在，虚空不坚固，一切法无生无起无知无见。复此善现，一切法性无所依止，无所系数，由此因缘无生无起无知无见。善现当知，甚深般若波罗蜜多，虽生如来应正等觉，亦能示现世间实相，而无所生，亦无所事。善现当知，甚深般若波罗蜜多，不见色故，名是色相；不见受想行识故，名是受想行识相；不见眼处故，名是眼处相；不见耳鼻舌身意处故，名是耳鼻舌身意处相；不见色处故，名是色处相； 不见声香味触法出故，名是声香味触法出相。不见眼界故，名是眼界相。不见耳鼻舌身意界故，名是耳鼻舌身意界相。不见色界故，名是色界相。不见声香味触法界故，名是声香味触法界相。不见眼识界故，名是眼识界相。不见耳鼻舌身意识界故，名是耳鼻舌身意识界相。不见眼处故，名是眼处相。不见耳鼻舌身意处故，名是耳鼻舌身意处相。不见眼处为缘所生诸受故，名是眼处为缘所生诸受相。不见耳鼻舌身意处为缘所生诸受故，名是耳鼻舌身意处为缘所生诸受相。不见地界故，名是地界相。不见水火风空十界故，名是水火风空十界相。不见无名故，名是无名相。不见形识名色六处处受爱取有生老死愁叹苦忧恼故，名是行乃至老死愁叹苦忧恼相。不见不施波罗蜜多故，名是不施波罗蜜多相。不见境界安忍精进静虑般若波罗蜜多故，名是境界乃至般若波罗蜜多相。不见内空故，名是内空相。不见外空内外空，空空大空胜意空，有为空无为空，毕竟空无际空，散无散空，本性空自共相空，一切法空不可得空，无性空自性空，无性自性空故，名是外空乃至无性自性空相。不见真如故，名是真如相。不见法界法性不虚妄性，不变异性平等性离生性法定法住实际虚空界不思议界故，名是法界乃至不思议界相。不见苦圣地故，名是苦圣地相。不见极灭道圣地故，名是极灭道圣地相。不见四境律故，名是四境律相。不见四无量四无色定故，名是四无量四无色定相。不见八解脱故，名是八解脱相。不见八圣处九次第定十遍处故，名是八圣处九次第定十遍处相。不见四念住故，名是四念住相。不见四正断四神足五根五力七等觉知八圣道之故，名是四正断乃至八圣道之相。不见空解脱门故，名是空解脱门相。不见无相无愿解脱门故，名是无相无愿解脱门相。不见三乘十地故，名是三乘十地相。不见菩萨十地故，名是菩萨十地相。不见无眼故，名是无眼相。不见六神通故，名是六神通相。不见如来实力故，名是如来实力相。不见四无所谓四无碍解大慈大悲大喜大舍十八佛不共法故，名是四无所谓乃至十八佛不共法相。不见三十二大事相故，名是三十二大事相。不见八十随好故，名是八十随好相。不见无妄施法故， 明是忘失法相。不见横住舍性故，明是横住舍性相。不见一切陀罗尼门故，明是一切陀罗尼门相。不见一切三摩地门故，明是一切三摩地门相。不见欲留果故，明是欲留果相。不见一来不还阿罗汉果，独觉菩提故，明是一来不还阿罗汉果，独觉菩提相。不见一切菩萨摩诃萨行故，明是一切菩萨摩诃萨行相。不见诸佛无上正等菩提故，明是诸佛无上正等菩提相。不见一切智故，明是一切智相。不见道相智，一切相智故，明是道相智，一切相智相。善现，由如是意，甚深般若波罗蜜多，能视世间诸法实相，名如来母，能生如来。儿时具受善现白佛言：世尊，云何如是甚深般若波罗蜜多？不见色故，名是色相；不见受想行识故，名是受想行识相。如是乃至不见一切智故，名是一切智相；不见道相智，一切相智故，名是道相智，一切相智相。佛告善现：甚深般若波罗蜜多，由不缘色而生于识，是为不见色故，名是色相。不缘受想行识而生于识，是为不见受想行识故，名是受想行识相。如是乃至由不缘一切智而生于识，是为不见一切智故，名是一切智相。不缘道相智，一切相智而生于识，是为不见道相智，一切相智故，名是道相智，一切相智相。善现，由如是意，甚深般若波罗蜜多，能视世间诸法实相，名如来母，能生如来。复次善现，甚深般若波罗蜜多，能为如来显世间空，故名如来母，能视如来世间实相。时具受善现白佛言：世尊，云何如是甚深般若波罗蜜多，能为如来显世间空？佛言：善现，甚深般若波罗蜜多，能为如来显色世间空，显受想行识世间空，显眼处世间空，显耳鼻舌身意处世间空，显色处世间空，显声香味触法处世间空，显眼界世间空，显耳鼻舌身意界世间空，显色界世间空，显声香味触法界世间空，显眼识界世间空，显耳鼻舌身意识界世间空，显眼处世间空，显耳鼻舌身意处世间空，显眼处为缘所生诸受世间空，显耳鼻舌身意处为缘所生诸受世间空，显地界世间空，显水火风空十界世间空，显十二支缘起世间空，显我见为根本六十二见世间空，显十善业道世间空，显四净律世间空，显四无量四无色定世间空，显布施波罗蜜多世间空，乃至显般若波罗蜜多世间空，显内空世间空，乃至显无性自性空世间空。 现苦圣谛世间空，现极灭道圣谛世间空，现八解脱世间空，现八圣处九次第定十遍处世间空，现四念住世间空，乃至现八圣道者世间空，现空解脱门世间空，现无相无愿解脱门世间空，现三乘十地世间空，现菩萨十地世间空，现五眼世间空，现六神通世间空，现佛十力世间空，乃至现十八佛不共法世间空，现三十二大士相世间空，现八十随好世间空，现无妄施法世间空，现恒诸舍性世间空，现一切陀罗尼门世间空，现一切萨摩地门世间空，现预留果世间空，乃至现独觉菩提世间空，现一切菩萨摩诃萨行世间空，现诸佛无上正等菩提世间空，现一切智世间空，现道相智一切相智世间空。善信，由如是意甚深般若波罗蜜多，能是如来世间实相，名如来母，能生如来。复此善信，一切如来应证等觉，以深般若波罗蜜多，能为世间显色世间空，显受想行识世间空，如是乃至显一切智世间空，显道相智一切相智世间空，令诸世间受世间空，想世间空，思世间空，了世间空。善显，由如是意甚深般若波罗蜜多，能是如来应证等觉世间实相，名如来母，能生如来。不辞善信，甚深般若波罗蜜多，能使如来应证等觉见世间空。见何等世间空？为见色世间空，见受想行识世间空，如是乃至见一切智世间空，见道相智一切相智世间空。善信，由如是意甚深般若波罗蜜多，能是如来应证等觉世间实相，名如来母，能生如来。复此善信，甚深般若波罗蜜多，能是如来应证等觉世间不可思议相，名如来母，能是如来世间实相。十具受善现白佛言：世尊，云何如是甚深般若波罗蜜多，能是如来应证等觉世间不可思议相？佛言：善现，甚深般若波罗蜜多，能是如来应证等觉色世间不可思议相，受想行识世间不可思议相，如是乃至一切智世间不可思议相，道相智一切相智世间不可思议相。善现，由如是意甚深般若波罗蜜多，能是如来应证等觉世间实相，名如来母，能生如来。复此善现，甚深般若波罗蜜多，能是如来应证等觉世间远离相，名如来母，能是如来世间实相。十具受善现白佛言：世尊，云何如是甚深般若波罗蜜多，能是如来应证等觉世间远离相？佛言：善现，甚深般若波罗蜜多，能是如来应证等觉色世间远离相，受想行识世间远离相，如是乃至一切智世间远离相，道相智 一切相至世间远离相。善现，有如是意，甚深般若波罗蜜多，能视如来应证等觉世间实相，名如来母，能生如来。复次善现，甚深般若波罗蜜多，能视如来应证等觉世间极境相，名如来母，能视如来世间实相。时巨兽善现白佛言：世尊，云何如是甚深般若波罗蜜多，能视如来应证等觉世间极境相？佛言：善现，甚深般若波罗蜜多，能视如来应证等觉色世间极境相，受想行识世间极境相，如是乃至一切智世间极境相，道相至一切相智世间极境相。善现，犹如是意，甚深般若波罗蜜多，能视如来应证等觉世间实相，名如来母，能生如来。复次善现，甚深般若波罗蜜多，能视如来应证等觉世间毕竟空相，名如来母，能视如来世间实相。时巨兽善现白佛言：世尊，云何如是甚深般若波罗蜜多，能视如来应证等觉世间毕竟空相？佛言：善现，甚深般若波罗蜜多，能视如来应证等觉色世间毕竟空相，受想行识世间毕竟空相，如是乃至一切智世间毕竟空相，道相至一切相智世间毕竟空相。善现，犹如是意，甚深般若波罗蜜多，能视如来应证等觉世间实相，名如来母，能生如来。不辞善现，甚深般若波罗蜜多，能视如来应证等觉世间无性空相，名如来母，能视如来世间实相。时巨兽善现白佛言：世尊，云何如是甚深般若波罗蜜多，能视如来应证等觉世间无性空相？佛言：善现，甚深般若波罗蜜多，能视如来应证等觉色世间无性空相，受想行识世间无性空相，如是乃至一切智世间无性空相，道相至一切相智世间无性空相。善现，犹如是意，甚深般若波罗蜜多，能视如来应证等觉世间实相，名如来母，能生如来。复次善现，甚深般若波罗蜜多，能视如来应证等觉世间自性空相，名如来母，能视如来世间实相。时巨兽善现白佛言：世尊，云何如是甚深般若波罗蜜多，能视如来应证等觉世间自性空相？佛言：善现，甚深般若波罗蜜多，能视如来应证等觉色世间自性空相，受想行识世间自性空相，如是乃至一切智世间自性空相，道相至一切相智世间自性空相。善现，犹如是意，甚深般若波罗蜜多，能视如来应证等觉世间实相，名如来母，能生如来。复次善现，甚深般若波罗蜜多，能视如来应证等觉世间无性自性空相，名如来母，能视如来世间实相。时巨兽善现白佛言：世尊，云何如是甚深般若波罗蜜多，能视如来应证等觉世间无性自性空相？佛言：善现，甚深般若波罗蜜多，能视如来应证等觉色世间无性自性空相，受想行识世间无性自性空相， 如是乃至一切智世间无性自性空相，道相至一切相智世间无性自性空相。善现，犹如是意，甚深般若波罗蜜多，能是如来应征等觉，世间实相，名如来母，能生如来。复此善现，甚深般若波罗蜜多，能是如来应征等觉，世间纯空相，名如来母，能是如来世间实相。时具受善现白佛言：世尊，云何如是甚深般若波罗蜜多，能是如来应证等觉，世间纯空相？佛言：善现，甚深般若波罗蜜多，能是如来应证等觉，色世间纯空相，受想行识世间纯空相，如是乃至一切智世间纯空相，道相至一切相智世间纯空相。善现，犹如是意，甚深般若波罗蜜多，能是如来应证等觉，世间实相，名如来母，能生如来。复此善现，甚深般若波罗蜜多，能是如来应证等觉，世间无我相，名如来母，能是如来世间实相。时具受善现白佛言：世尊，云何如是甚深般若波罗蜜多，能是如来应证等觉，世间无我相？佛言：善现，甚深般若波罗蜜多，能是如来应证等觉，色世间无我相，受想行识世间无我相，如是乃至一切智世间无我相，道相至一切相智世间无我相。善现，犹如是意，甚深般若波罗蜜多，能是如来应证等觉，世间实相，名如来母，能生如来。复次善现，甚深般若波罗蜜多，能是如来应证等觉，世间相者，为令不起此世间想，亦令不起他世间想。所以者何？以一切法皆无所有，实不可得，无可依彼起此世间他世间想。而时具受善现白佛言：世尊，甚深般若波罗蜜多，为大事故出现世间，为不可思议事故出现世间，为不可称量事故出现世间，为无数量事故出现世间，为无等等事故出现世间。佛言：闪现，如是如是，如如所说，甚深般若波罗蜜多，为大事故出现世间，为不可思议事故出现世间，为不可称量事故出现世间，为无数量事故出现世间，为无等等事故出现世间。善现，云何如是甚深般若波罗蜜多，为大事故出现世间？善现，一切如来应证等觉，皆以救拔一切有情无实暂时而为大事。甚深般若波罗蜜多，为此大事故出现世间。善现，云何如是甚深般若波罗蜜多，为不可思议事故出现世间？善现，一切如来应证等觉，所有正等觉性、如来性、自然觉性、一切智性，皆不可思议。甚深般若波罗蜜多，为此不可思议事故出现世间。善现，云何如是甚深般若波罗蜜多，为不可称量事故出现世间？善现，一切如来应证等觉，所有正等觉性、如来性、自然觉性、一切智性，定无有情，有情数摄，三界无趣，四生摄者，可能称量。 甚深般若波罗蜜多，为此不可称量事故出现世间。善信，云何如是甚深般若波罗蜜多，为无数量事故出现世间？善信，一切如来应正等觉，所有正等觉性、如来性、自然觉性、一切智性，定无有情，有情数摄，三界五趣四生摄者，知其数量。甚深般若波罗蜜多，为此无数量事故出现世间。善信，云何如是甚深般若波罗蜜多，为无等等事故出现世间？善信，一切如来应正等觉，所有正等觉性、如来性、自然觉性、一切智性、一切世间有情及法，尚无等者，况有能过？甚深般若波罗蜜多，为此无等等事故出现世间。时巨寿善现复白佛言：世尊，为但如来应正等觉，所有正等觉性、如来性、自然觉性、一切智性，不可思议，不可称量，无数量，无等等，为更有余法也。佛言：善现，非但如来应正等觉，所有正等觉性、如来性、自然觉性、一切智性，不可思议，不可称量，无数量，无等等，亦有余法，不可思议，不可称量，无数量，无等等。善信，为色亦不可思议，不可称量，无数量，无等等。受想行识亦不可思议，不可称量，无数量，无等等。如是乃至一切智亦不可思议，不可称量，无数量，无等等。道相智一切相智亦不可思议，不可称量，无数量，无等等。善信，一切法亦不可思议，不可称量，无数量，无等等。善信，与一切法真法性中，心及心所皆不可得。复此善信，色不可施舍，不可思议，不可称量，无数量，无等等性。受想行识亦不可施舍，不可思议，不可称量，无数量，无等等性。如是乃至一切智，不可施舍，不可思议，不可称量，无数量，无等等性。道相智一切相智亦不可施舍，不可思议，不可称量，无数量，无等等性。而使巨寿善现白佛言：世尊，何因缘故色不可施舍，不可思议，不可称量，无数量，无等等性？受想行识亦不可施舍，不可思议，不可称量，无数量，无等等性。如是乃至一切智不可施舍，不可思议，不可称量，无数量，无等等性。道相智一切相智亦不可施舍，不可思议，不可称量，无数量，无等等性。佛言：善现，色不可施舍、思议、称量、数量、平等、不平等性故，受想行识亦不可施舍、思议、称量、数量、平等、不平等性故。如是乃至一切智不可施舍、思议、称量、数量、平等、不平等性故。道相智一切相智亦不可施舍、思议、称量、数量、平等、不平等性故。使巨寿善现白佛言：世尊，何因缘故色不可施舍、思议、称量、数量、平等、不平等性？受想行识亦不可施舍、思议、称量、数量、平等、不平等性。如是乃至一切智不可施舍、思议、称量、数量、平等、不平等性。道相智一切相智亦不可施舍、思议、称量、数量、平等、不平等性。 我言闪现，色自性，不可思议，不可称量，无数量，无等等，无自性故。色不可施舍思议称量，数量平等不平等性。受想行识自性亦不可思议，不可称量，无数量，无等等，无自性故。受想行识亦不可施舍思议称量，数量平等不平等性。如是乃至一切智自性不可思议，不可称量，无数量，无等等，无自性故。一切智不可施舍思议称量，数量平等不平等性。道相智，一切相智自性亦不可思议，不可称量，无数量，无等等，无自性故。道相智，一切相智亦不可施舍思议称量，数量平等不平等性。不自善现，色不可得故，不可思议，不可称量，无数量，无等等。受想行识亦不可得故，不可思议，不可称量，无数量，无等等。如是乃至一切智不可得故，不可思议，不可称量，无数量，无等等。道相智，一切相智亦不可得故，不可思议，不可称量，无数量，无等等。时具受善现白佛言，世尊，以何因缘色不可得故，不可思议，不可称量，无数量，无等等。受想行识亦不可得故，不可思议，不可称量，无数量，无等等。如是乃至一切智不可得故，不可思议，不可称量，无数量，无等等。道相智，一切相智亦不可得故，不可思议，不可称量，无数量，无等等。佛言善现，色无限量，故不可得，不可得故，不可思议，不可称量，无数量，无等等。受想行识亦无限量，故不可得，不可得故，不可思议，不可称量，无数量，无等等。如是乃至一切智无限量，故不可得，不可得故，不可思议，不可称量，无数量，无等等。道相智，一切相智亦无限量，故不可得，不可得故，不可思议，不可称量，无数量，无等等。十具受善现白佛言，世尊，复何因缘色无限量，故不可得，受想行识亦无限量，故不可得。如是乃至一切智无限量，故不可得。道相智，一切相智亦无限量，故不可得。佛言闪现，色相不可思议，不可称量，无数量，无等等，故无限量。受想行识相亦不可思议，不可称量，无数量，无等等，故无限量。如是乃至一切智相不可思议，不可称量，无数量，无等等，故无限量。道相智，一切相智相亦不可思议，不可称量，无数量，无等等，故无限量。不此善现，于云何？色不可思议，不可称量，无数量，无等等中，色可得否？受想行识不可思议，不可称量，无数量，无等等中，受想行识可得否？如是乃至一切智不可思议，不可称量，无数量，无等等中，一切智可得否？道相智，一切相智不可思议，不可称量，无数量，无等等中，道相智，一切相智可得否？善现对曰：否也，世尊，否也，善事。佛言善现，如是如是。由此因缘，一切法皆不可思议，不可称量，无数量，无等等。善现，以一切法皆不可思议，不可称量，无数量，无等等故，一切如来应正等觉，所有正等觉法，如来法，